你好，我是梅芳，为了带来第二个新闻。首先关注国内界广播效果，我国今日新增4087宗的新冠确诊病例，包括21宗的境外输入病例，累计病例来到了562,700,903宗。今日有4984人康复，累计康复病例953,936宗。目前有507人到家护病房接受治疗，972人需要呼吸辅助器。此外，今日也新增7个广东北感染区。随着我国甲新加坡嘅疫路目标，急症者旅游走廊今日启动。新州长体因新冠目前封锁20个月后，也到今日正式定区。首相拉杜斯里伊斯迈沙比约国甲新加坡总理李祥林今日上午共登到长体，见证了极重要的时刻。到首阶段的陆路目标执政者旅游走廊下，乘客将使用北京两国的巴士服务窗口，所接纳每日到往来的人数为接近440人。如到空路方面，首先首趟从新加坡起飞的班机到今日早上的9:20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只趟载上540名游客的 SQ108班机。机上的乘客绝大部分都是到新加坡拍片的外国游子。伊斯迈沙比随后甲李祥林各家记者发布会照，表示我国甲新加坡同意扩大陆路及航空航线目标执政走廊，包括定期北京对自通道巴士服务，及增加新加坡飞往我国无必要地点航班。首相指出，双方同意把所有组别的游客纳入该走廊，但必须符合我国的卫生要求。另外，随着伊斯迈沙比提议定期龙兴高铁规划的讨论后，新加坡总理李祥林接回应时表示，新加坡欢迎这项新的建议。伊指出，我国交通部长将探讨此事，而新加坡期待我国提供更多的详情，以便增加研究，定心讨论此事。另外，卫生部长凯瑞·贾马努林指出，到我国甲新加坡启动目标执政者旅游走廊的第一日，我国疾检处降低一宗广北确诊病例。一旦新州长体国际疾检处到今早通报，一名旅游客到疾检室所增加的抗原快速检测结果呈阴性的反应。新所贵卫生局也接对甲该确诊者动车的乘客增加方向的评估，决定因人是否需要隔离及采取其他的措施。凯瑞亚达，尽管新州长体国际疾检处通报一宗确诊病例，但只未对北新王星目标执政者旅游走廊造成阻碍，双方只反映到出发在及抵境时检测的重要性。凯利亚达抗原快速的检测 RTK antigen 和 RT-PCR 的检测会使降低 Omicron 变异的特株。伊达卫生部医药研究院长已经汇报此事，不过伊人依然会亲自的研究了解指证新的变异特株。凯利亚达政府下部决定将执政加强至目标列入黄色目标的定义，自卫生部则参考其他的国家将执政加强至列入黄色目标定义的方略，以增加研究。我的焦点来政部长拉达斯里汉扎在努丁表示，有关到定心安置劳工规划的登记的大约200万外劳。无工作的问题将到年尾再解决。保障达政府已经甲多家嘅公司讨论有关聘请外劳嘅开端，包括吸纳及远超工作。这项雇佣嘅措施将优先考虑到定性安置劳工规划而注册嘅外劳，因为伊人也已经入境外国，并已经执政新冠目标。另外，引进新嘅外劳需要时间。 伊就改调个新闻事由邓志斌编辑。